锵锵三人行，李菁今天够黄的啊！ 嗯，今天要黄一下。 为什么？你是看着什么黄道吉日决定穿衣服？ 你要十九年 喜迎，对对，我这是我 你十九周岁， 我的节目十九周岁 啊。 那咱们这个十九周岁还没这个迎来咱们的这个周黎明啊，这个著名的影评人周黎明老师。周黎明老师也是刚刚从这个上海电影节载誉归来，是吧？ 我没载誉，我只是去打工了。 不是他，我说你的载誉是你主持了一个论坛，这个论坛呢赢得了很高的这个荣誉和批评，对吧？和争议。 对，其实跟我没有太多关系。我一共主持了七个论坛，但只有这个论坛呢爆款了，是因为他有冯小刚导演、徐峥导演、陆川导演跟宁浩导演。 对， 光要归他们 这四大金刚放出的言论。哎，李菁你看到了吗？ 我看不是冯导那个小钢炮又开炮了，是吧？ 对，又开炮。当然就说上次我们本来就想请周老师来聊，就聊过一回，就是所谓这个有垃圾电影是不是因为有垃圾观众，这句话炸了啊！ 但这句话其实不是出现在我的论坛，是在我前一天的另外一个论坛 啊。 但我那个论坛也是很火爆，他爆了好多好多的料。 哎，你给我报报。 其实小刚导演几乎每年都会去上海电影节，据说他只要在上海电影节出现，在论坛上出现，那媒体是给他留版面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小钢炮一定会有非常棒的这个可以引用的话出来。但是呢，每次我都看到网上有人会骂他，我个人觉得他这回说的那些话可能是话糙理不糙。如果换一种说法，就是说啊，我们现在市场在飞速的发展呢，有很多新的观众，这些新的观众他们的鉴赏能力有待培养。我这么说出来很好听吧，但是我觉得如果冯小刚导演这么说，听上去就像是一个外交家，那我不希望一个艺术家变成一个外交家，所以我宁可听一些啊你觉得很刺耳的真话，而不愿去听一些很舒服的，但是也许也是真话，但包裹的很严实的啊，密不透风的那种客套。 我现在终于知道，就是说什么叫政治正确了，给我找到一个例子。我现在发现呢，这个社会啊，人群呐、啊、是分圈子的。这个所谓政治正确呢，就是说在面对所有圈子的时候，你得找到一个最大公约数的用词儿，对吧？比如说呢，就是说这个没有垃圾观众，只有垃圾电影。这个是所有圈子都能同意的，但是呢，有没有垃圾观众呢？在小圈子的词典里是有的，任何一个小圈子肯定都会骂另一个圈子的人，这帮垃圾，这帮脑残。但是呢，我发现政治正确就是你把你这个圈子里的用语，如果在更大的范围里说出来，就是说咱在桌面上说的时候，就容易政治不正确。你说是不是这道理？ 另外我觉得啊，就是其实小刚道理我也是觉得，就是你仔细听他的话，他还是说了有一些道理。比如说他说观众和电影和导演的关系应该是对手，我觉得他这个形容还挺好的，就是我应该不断的挑战你，而不是说我来迎合你，然后我有一个你什么烂片我都来看，那这样的话就是那个导演他对他也没有挑战了。但是我觉得就是反过来讲，为什么大家反弹这么大，可能也还是有一些潜台词或有一些背景的。比如说呢，这当然我这小人之心了啊，大家都会说怎么每次到你的新电影的时候你就要出来去骂一番就是好像切割不开来。那你我觉得你要是不跟你的那个新电影联系那么紧，您骂也就骂了，是吧？咱们就是单独就事论事儿，是不是这样会效果更好一些？ 其实新电影还有三个月呢， 但是他不是宣传的时候已经开始在 宣传是已经开始做了，但是我觉得 就是我现在发现每次我都看到冯小刚放炮啊，都有人这么说。从小人之心来说这么说呢有他的观察点，但是呢我这个从宽阔里想，咱们就说啊，我后来想，哎，这个社会上谁不在炒作，有所言说就在炒作，至于说你背后的目的是什么，我就跟你讲没法猜。再一者说就是说，哎，因为我是炒作，我说的话就不值得重视吗？这是两件事儿啊。就好比比如说我是不是好人是一件事儿，但是呢我说的这个道理，哎，可不可以听一听？哎，我觉得咱们要是作为科学发展观得这么来观察这个问题。所以实际他是说到了一个什么，很多人都在讲，这你看我们的编导还听说周老师来还专门写了一句话说，请周老师谈一谈是谁惯坏了让冯小刚怒怼的小鲜肉流量明星 是资本吧？ 因为我觉得资本他不会看剧本，不会看梗概，他没法判断这个故事好不好，因为他们全是外行，但他又很傲慢，他觉得世界上任何东西都可以用钱来收买，但偏偏好电影你在开拍之前你真的不知道这个电影会火爆，你可以用最多的钱十倍于现在最贵昂贵的电影来砸一部影片，请全世界最好的编剧、最好的导演、最好的演员拍出来，可能是部烂片。 刚才这个周老师给我分享了一个底下说的话哈、 嗯、 就是说这话我听王海林也说过就是说呢，说为什么也并没有证据流量明星一定就能挣着大钱，对吧？就一定就能让电影有高票房。他说但是呢，为什么这个长此以往，这个长盛不衰呢？他就说啊，说是因为呢，很多机构负责买片的那个大姐啊都是大姐说哎，李菁，你作为小姐啊，你说是 大妈，40岁都要大妈了， 你说是跟女性赏男色这种心理有关系吗？ 我就是不是说宅自己哈，其实这小鲜肉我都不知道是谁，但是呢，我真是觉得他们，我是对他们的这个叫什么号召力啊和他们的影响力啊，我也真是叫什么 叹为观止， 对，瞠目结舌。我就记得就是现在冒出一个人名我都不知道，因为现在你比如韩国人名字也跟这个中国人很 像 我经常问我们同事，我说这是韩国人呢还是什么大陆的还是台湾的还是哪儿，我现在搞不清楚。然后我就记得看了一个什么新闻，让我就觉得简直是不可思议，就是说鹿晗深夜是在上海一个什么油桶 旁边拍 照了一张相，他其实也没就发了一张去慰问一下粉丝嘛。第二天说那个上海那个油桶排了几公里的长队，粉丝们都跑到那个油桶去合影。我就觉得哎，我要说是不是无聊，是不是也太伤害人家这些粉丝，但是我确实是不能理解。但是我又想，我反过来我年轻的时候哎，是不是也这么追过，但是觉得也没这么狂热，所以我是不能理解，我是这个 但是就是说这个东西在那儿鹿晗出现过的地方排长队，和鹿晗演的电影就大家都去看，仅仅为了看他去看，这两件事是一件事吗？ 我觉得就是他们应该出现的时候他就不出现了，因为你排长队，你比如一千人排长队那是巨长的队，但一千人去买票的话没多少人，所以我是觉得就所有这些流量明星，我个人觉得他们肯定是有一个巨大的粉丝群，但这个粉丝群的数字是被资本给夸大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到电影院里面去看他们的包场，你闭上眼睛，他们一个人可以发出50个人的声响，他们在网上也是这样，他一个人一天可以发100条。那我平时来夸一部好影片，我现在大概频率是一两个礼拜去夸一部好影片，那我跟他们的频率是，就是发表意见的频率是完全不能相比的，对不对？ 那我问您，您有你现在有没有证据表明，比如说流量明星扎堆儿的电影，但是在票房上失利？ 长城10亿多啊，里面很多流量明星，但是我个人觉得最大的功臣不是这些流量明星，而是张艺谋。不管成也好，败也好，你喜欢这个电影不喜欢这个电影，主要的这个贡献者是张艺谋，这个应该大家同意吧，对吧？ 嗯， 其鹿晗也好，那个 TFBOY 在里面都有，我相信他们也是会带来一定的那个 票房， 但是这个票房的成败应该不是靠他们。那么还有一部去年的绝技里面用了大概10来位流量明星，从范冰冰到吴亦凡，还有多少，还有我都忘了叫什么名字， 是郭敬明的那个片子， 郭敬明的3亿多票房。 嗯， 那我觉得如果把绝技的他们每个人的粉丝叠加的话，应该是超过中国人口的中国的总人口的。 嗯， 按照他们粉丝自己的算法， 是 对不对？但是买票的时候去哪儿呢？ 所以他的证据是不是说明流量不能跟票房划等号？ 对，我记得还看过一个新闻，他就说，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娱乐新闻啊，一个明星到机场到什么公共场所，好多人尖叫，后来有人说那是有人给他们付钱 的， 我也不太明白这个市场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因果链，是谁付钱呢？它要制造什么样的效应？它的诉求是什么？我看这我就很疑惑，是经纪公司给他们付钱？ 那个 深更半夜也有人在那儿。 那个吴彦祖拍过一个伪纪录片，就是讲这些的，就是你这个对于那些还没有太出名的想当明星的那些人特别有用，就是他雇一些人来，就造成一种虚假的那种假象啊，让人家觉得这个人特受欢迎， 还是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 对对对， 是吗？ 然后你这个尖叫声你转过来就可以卖给广告商啊，广告商一看哇，这个人到 有流量， 到流量，甚至包括 Michael Jackson 在 那个以前最红的时候，他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粉丝，但那些昏倒的那些场景那些细节，后来都有人质疑，就这个不是真实的。 而且呢，李菁，我跟你说，你要体认人类是一种自组织动物，比如说有些事情啊自然会发生，首先有了一个我们共同的偶像，一开始我们就是一些粉丝，然后我们粉丝要活动啊，活动就需要组织啊，组织就需要纪律啊，纪律就需要统一行动啊，行动就需要资金呢、啊、于是呢还是在我们这个网络里有人去把钱组织来了，哎，有人呢发布行动，那真的有些这个粉丝会啊，粉丝俱乐部，我觉得那俨然跟一个大公司没有什么，各种分工明确、啊、 比那个公司还厉害多了，我觉得像是军事机构。 对对， 就是说你是到什么级别你才可以去机场接他、 嗯、对，真的 不是你想去就可以去了， 是一个严密的教会形式、 啊、配你也配。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那么再一个，你像上次这个马未都也讲，我发现这个马爷就是一下给指到未来了，就是你们包括这个冯小刚导演，我现在发现呢，还，哎呀，我现在有点怕被时代抛弃，你知道吗？我有点不清楚未来的方向。就那天他讲这观点，就是说，电影讲究演技，讲究表演，是不是你们是一个即将逝去的古典时代了？就是纵观未来，好像。你比如刚才我们就讲到，就是说，哎，有些今天的孩子们，为什么他可以不看演技，看张脸就行？就是说，因为他们这一代啊，看 MV 长大的，玩电玩长大的。你看 MV 拍这些歌星，那是不需要表情的，全看导演怎么给光，对吧？画，那他就看这样一些面孔长大。就是说，演技这种东西，你觉得会不会成为一种古典的东西在未来？ 可能会是变成小众，但它绝对不会被抛弃，因为很多新的观众他可能对演员的一个诉求就是看脸看颜值，其实他们使用的是影楼美学， 就是影楼美学， 影楼美学就是其实 冯小刚 是打的 窑子，冯小刚是窑子美学。因为你比如说30年前啊，这个我们那个时候过年的时候有大量的挂历，那你挂历上出现的俊男美女漂亮就行了，他们不需要演技，但一定要漂亮。那实际上大量的观众，尤其是新观众，他对电影的要求就停留在那个阶层啊。我就不用冯小刚那个词了，因为那个词大家觉得不符合这个民粹主义的那种氛围嘛。但实际上的确是这样，就是我们觉得这个演员应该是服务于这个故事，服务于这个剧本，服务于这个角色，这个观念是全世界所有演电影的、演话剧的、演电视剧的，大家是共识的。但是新的观众出来，他们跟我们的共识不一样，所以他们的那个诉求是不一样，他们就一定要漂亮。如果他喜欢的那个爱豆去演了一个像戴路易斯那种啊，就是刘易斯啊、那种就是一个残疾人，或者是长得很不好看的，他们会造反的。他觉得你背叛了我，因为我对你的期望是这样的。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就是很不一样。我们去看那个电影的时候，我们当然也希望这个看到美好的东西，但是你对美好东西的定义跟他们那些粉丝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你说这些鲜肉明星，你觉得他们自己意识到这个吗？ 这也要看人了。我觉得他们都是年轻人，每个人都有成长的过程，不是说谁生出来都是什么都懂的。那像美国的约翰尼戴普啊，莱昂纳多，他们出道的时候最红的时候也是这个啊，就以年轻的时候也是这个鲜肉，后来他们帅哥嘛、嗯、对，然后后来他们转型了以后变成演技派，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自毁形象。那这样自毁形象的话，如果他有一帮粉丝说你不能自毁形象，你自毁形象我们就把你抛弃了，如果有这种情形，也许他们就害怕了，但是他们还是觉得那条路是应该走的，因为那才是艺术之路，是他们怎么样把事业能够发展到一个提升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境界的这么一个必经之路。 另外那天那个论坛上，我听你们导演还提起这个自杀的这个年轻艺人乔任梁， 对， 为什么提起他？ 因为他们觉得他有导演跟他合作过，觉得这年轻人很用功啊、他也很想进步，但是呢，他的团队或者他身边的人希望他不停的工作啊，不停的工作，因为像他们那个流量明星就是这个收入比较高嘛，如果他停止工作的话，可能会对他们团队的收入 带来影响，就这个当然是我的这个逻辑分析啊。但是实际上当时有几位导演说，你如果接了一部大的戏，你拍完了以后你应该是休整一段时间，因为一个人不能像这个你机器也得停啊，马也得停啊，对吧？你得休整一下，然后你再做下一部戏。你不能像以前像香港那边说同时拍九部电影啊，那些也是不好的。 香港这个一个歌星一年能开原来说我100多场演唱会，我的天，你不说别的，光这体格。但是呢，我觉得他刚才讲的，就照今天计算机的语言呢，真是两种算法，就出现了。我有时候觉得我也挺能理解。你比如说，啊，为了演好一个戏，你让一个鲜肉明星自毁形象，或者说，哎，提前一个月，现在算奢侈的吧？ 哦，不可能的，现在提前两三天都是很奢侈的了。 你想，那有时候我们过去讲究你半年去体验生活呀，就像咱们最近。你要去爱尔兰吗？不是，最近那个丹尼尔·刘易斯那个著名影星宣布这个息影了，就是我看就说这个人演戏能演到什么？他演那个最后的墨西哥人呢，长达半年的时间，他就那身打扮，拿着长矛，就这半年时间，他不吃不是自己打猎猎来的猎物，你说这样的去进入一个角色，那你可是我就说这个算法就是这样啊。我的天哪，几千万上亿的金钱呢，你要了解这些年轻人啊，他给你到深山沟里体验一个月的生活，哎，哪个老板会这么算？这是上亿金钱的损失。他要是天天参加综艺节目呢，对吧？他要是天天拍一些什么烂剧呢，哎，谁跟钱为难呢？你说这事儿你要叫你觉得该怎么选择？ 我觉得是这样，还是跟个人的你自己的追求有关系。我觉得比如说咱们可能这么比也不公平，你说的丹尼尔戴刘易斯还是说这个迪卡普里奥，那全世界也没有几个这样的人。但是我是觉得他们给我们的一个好的启示是什么，就是我有很好的基础，也是可以靠脸蛋吃饭的，但是我毅然抛弃了这条路。你看那个丹尼尔戴刘易斯演一个屠夫吧，演一个纽约黑帮，那个脸一出来我简直很伤心啊，因为我喜欢看他演那个穿古典那个衣服啊，对，英俊潇洒那个，特别喜欢。对，但是演那个黑帮那个屠夫，真是觉得你就恨他，讨厌他，你就觉得他真是一个艺术家。但是我们也得看，这也是大浪淘沙淘出那么几个金子来。所以我觉得对这些小鲜肉啊，我是觉得资本的力量是挺无情的，但是我们也希望他们能有自己的坚守，就是能有人，我就真是希望就能有人能告诉他们，你要是想。自己的艺术或者什么长青说的白一些，说的你就是你应该有一个自己提升的要求，不要被眼前的暂时的利益给所蒙蔽。但是这个信息怎么能让他们知道呢？我也觉得他们周围那些，就包括那个乔任梁之前不有写过他的一个长文章，还在这个圈里还引起挺大的轰动。他就想他的周围的一个环境，他也想突破自己的这个环境，他也想去尝试着走一个好像实力派的，不是去走小鲜肉的路，但是各种阻力各种阻碍，最后他就妥协了，让步了，最后走上一个悲剧的，这样也是我们揣测。但是就是能不能有人真的就是强大到我足以抵抗住这种眼前的商业利益，我们期盼着这些人能走出来， 能抵抗资本吗？ 我觉得像他们现在我们叫得出名字的几个小鲜肉小鲜花，其实他们的市场号召力已经大到他其实就是个老板，而且是个蛮大的老板。他如果真的决定了要这么做啊，就是不是说放弃商业，你还是赚你的钱，只不过你留出一点点时间来给表演艺术啊，就是比较有敬畏心的来对付某些工作啊。你比如说一年我有18个工作，里面可能有2个工作是需要你这样付出的。 我现在说的是另一种资本，就是那个投资电影的。 对， 因为你知道我今天觉得啊，就是咱们这个现在这个文化啊，真的是面临一个被资本入侵。为什么我用入侵这个概念呢？有些资本是好的，是懂行的，对吧？你看很多美国的大片拍得很好啊，对吧？那都是有资本。但是你看我现在跟资本打交道，我都会感觉啊，就是说他是粗暴的，甚至他是傲慢的，甚至他是说我给了钱我要什么不行。就是你知道我们这一代人呢，我过去还是比较保守的，我认为你资本不能侵入节目本体的，你资本不能侵入内容的。当然现在我都接受了，你不让侵入不行。可是呢这个口子一放开，那好， 侵入到什么程度。那比如说资本在指定，是资本在指定我要这个流量明星啊，但是其实呢他的脑子也是一锅粥。就像我刚开始问您这个问题，就您说了现在投资电影的其实有点像赌徒，他也呢是稀里糊涂。我现在要您是研究电影的，我作为外行，我就觉得高票房没有规律，我个人我觉得就是懵，你真是说不好。就是说因为一个电影在没拍成之前谁都不知道它会怎么样，但是你知道作为资本呢、啊、他总希望抓点有点抓手，要不我为什么把大笔钱给你呢，总得希望花这个钱，比如说哦有个流量明星，有个鲜肉，他这个脑子是怎么有的这种思维咱就不知道。但是他至少你不能说我这故事好，这个好像不够让他大把银子拿出来，您觉得是不是这么一个 对。那电影呢是最后就是直面观众的，电视剧不太一样，电视剧你不是直接放给观众，一定是先卖给电视台的，所以电视台那一道啊、很严格，就是你如果没有流量明星我就不买你，所以你拍的再好你就见不了观众，所以电视台那边对流量明星的依赖远远超过电影。那电影我们刚才讲到，就我纯粹靠一个流量明星的很少是上两亿的。 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李菁有话说。 我还想问那个周老师，就比如说您刚才说的这些小鲜肉，这个什么抠图啊，这个就念一二三四五六七，对。就是在您的这个观察里面，现在等于是舆论一个无论是外面的舆论还是业界的，等于反弹已经很强烈了。那就您的观察，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还是说还会越演越烈？ 我觉得没有过去，但是"小鲜肉"这个词从一个褒义词变成贬义词，我相信在这个汪海林啊，他们冯小刚导演在他们的努力下，基本上已经成功了。因为现在没有一个流量明星会自己骄傲的说我是小鲜肉了，但是就是你真正要过去，我觉得我们要走过一段类似像莱昂纳多一样，就是莱昂纳多演完泰坦尼克号以后，他可以永远演小情圣，然后拿全世界最高的片酬，但他为什么不这么做？因为他有追求，对吧？他有追求，然后这样有追求的人，我相信我们现在的年轻演员里面也有。 但是你说这个，咱们现在都是说了市场经济，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那不是小鲜肉人家自己抢你的钱呢，是你愿意给人家呀，这事儿那怎么说呢， 就是需要观众跟评论者有一个判断力，就是你演的影片好不好，对吧？就其实你演的时候 你觉得到底是观众绑架了资本还是资本绑架了观众， 应该是资本绑架了这个团队，然后最终绑架的最终决定的是观众，但是观众跟资本之间实际上它不是一个完全透明的东西，就是对观众的评判对市场的评判里面是有失误的。就观众，首先中国的观众巨大，但是它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就三年前那种口碑跟票房倒挂的现象特别严重，到去年就越来越少了，就表示我们的观众是在成熟当中。但是我们观众里面有这个鉴赏能力不高的人有没有？有，团队也这个数字也非常大，但是我相信大部分的观众看电影看多了以后他的鉴赏能力会提高。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这咱行外人就不懂，我怎么最近频频就发现呢，他们谈的都是说你看人家好莱坞影帝来的时候就一个人来，对吧？就最多随身带个助理，人家自己在这等着。好像很多人都谈到有一个情景似乎让你们很不爽，就是说这个所谓流量明星一来十几辆车在拍片现场啊，甚至有些老艺术家感觉非常不满，就是说在车里半天不出来啊，最后晃一下走了，身边十几个就 然后拿走了70%-80%的预算。 对，这个事情就是在电影业的人看来是特别让人搓火，是吗？ 在电视界好像更严重一点。 就是你们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吗？是心里特别不舒服吗？ 我觉得就是说他有资本家愿意给他这么高的片酬，这个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个我觉得没有问题，对吧？就赔了钱也是资本家，资本家觉得我的投资人，我觉得我投他值，对吧？他起码投的时候觉得值。但是你答应做一个项目，不管这个项目预算有多大有多小，你有一定的付出，这个付出是 有一个底线的，比如说一部电视剧要拍多长时间，然后你是男一号或者男二号，你大概付出多少时间，你如果连这个都不能保障，你台词不背也就算了，有一个提示卡，但是你说我提示卡也不看，我就说一二三四五六七，我觉得是突破底线。 但是为什么有些这样拍出来的电视剧收视率仍然爆棚呢？ 最近这一年内，这样拍出来的片被人家诟病的现象越来越多，因为人家发现很怪，那镜头切换的特别怪，就是你突然一个很近景，然后就变成一个背影了，然后后来你们发现就不一样，里面就是是靠抠图抠出来的。那我觉得，不是说不能用替身，有好多情况下都用替身，我们不能让所有的演员都用成龙大哥的标准来衡量，成龙是危险的动作是自己做，对吧？但是有些你说台词总得自己说吧，你台词都让别人说，我觉得太 所以我就他就说这个马未都那天讲这意思，就是未来这电影啊，甭说小鲜肉偷懒了，全是图像抓取啊，抓取你的脸，完全电脑把你编出来了。 其实这个资本渗入到各行各业，那么我们做记者这一行也是，那未来都说机器人给你写了，你都不用自己写了，但是我是觉得这还人还情感还有一些东西是不可取代的， 在最高的阶层我觉得是 最后还是人的情感，对， 但是那些很常规的就是最机械的那个动作工作可能是很容易被取代的。 所以小鲜肉领先一步把咱们带入了机器人时代， 是吧？有点这感觉， 有点这感觉， 人工智能时代了。